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你好，我是秋月。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借鉴灵感。首先，按照惯例，还是开篇定场诗。这次是一个英文的：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but the second mouse gets the cheese。这个诗叫 Francis J. 空啊，这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人，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了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呢，说的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是只有第二只老鼠才能吃到 cheese。也就是因为第一只老鼠被那个老鼠夹夹住了嘛，对吧？然后那个夹子崩开之后，那个芝士蛋糕还留在那个老鼠夹上，然后第二个老鼠去吃。也就是有时候我们要很早的去做某一件事情，去赶早。那有时候或许我们处在一个跟随的状态上，如果你做得好，做得对的话，也可以获得一些收益。上一篇文章呢，我聊到如何应对抄袭，提到了我们要找到自己的相对优势，建立积累效应，这样就会让抄袭者陷入被动，然后盲目的抄袭对于抄袭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可是，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却需要大量的从其他产品中获得启发啊！就连 Facebook 都在内部新增了一条备忘，嘱咐员工说不要骄傲到不屑于抄袭，Don't be too proud to copy。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如何能在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自己的基础上，怎样正确的去借鉴他人产品中的灵感。首先，第一点叫做不要像素级的抄袭。乔布斯在一次访谈中引用毕加索的话说，叫做"能工抄，巧匠偷"。英文原文是 "Good artists copy, great artists steal"。然后他在这个采访里面，我在文章里头截了这个采访的截图。有他采访的这个过程，他说他并不觉得借鉴别人的创意可耻，应该把人类在各种领域的优秀成果，运用到你的工作里面去。我们在做产品设计的过程中，确实需要从各种各样的产品中吸取灵感。我一直鼓励团队里面的产品经理可以大量的安装和试用应用，并且自己也是这么干的。大家也看到我们在这个专栏里面，每周都会有那个视频，也是去看别人的产品。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怎样去把握好借鉴和抄袭之间的度呢？在我看来，最关键的就是在于杜绝像素级的抄袭。大部分引起民愤的抄袭都是像素级的抄袭，比如说流程、界面或者文案一模一样。前些日子吵得沸沸扬扬的某一个抄袭的事件中，被抄袭的一方列出的抄袭证据里面有一项就是文案抄袭。大家可以看到，大量的文案是一字不改的抄走。这么做就挺不合适的，挺不体面的。那除了界面之外呢，直接抄代码、抄文档，都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像素级抄袭。这样的抄袭背后，通常都是藏着懒惰和不负责任。或许有人会反驳，说在某个场景下，界面的优化效果最终会收敛一致。比如说，天下所有的登录页面基本上都是像素级相似的。当然了，形成了固定模式的页面确实很容易相似，这样的相似也是合理的。而且像素级抄袭一个登录页面也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什么伤害，因为这样页面上也没什么业务逻辑。但是每个产品都有它核心业务或者核心机制，越是核心的东西，越是具备别人有独特创意的地方，我们对待这一部分的借鉴就应该更加的谨慎和克制。那第二点呢，叫做脑子里要带着自己的问题。一个产品经理有没有抄袭别人，其实这个产品经理自己心里头是最清楚的。借鉴别人的时候，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脑子里有没有带着自己的问题。当你的脑海里有问题的时候，看到别人的方案是钥匙，然后用这把钥匙打开的是自己脑子里的锁，然后最终它内化成你自己的这个工具库或者叫武器库。但是呢，倘若脑海里面没有问题，看到别人的方案就是另一把锁，你就只能把它照样的搬过来，但是却永远都没有办法打开它。齐白石曾经说过一句，叫做"学我者生，向我者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一定不能用别人的工具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应该研究别人的工具，体会到它的精妙之处，然后再变成自己的工具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我们在做 ReadHub 的时候，希望尽可能在不抢占信源流量的前提下，提高信息消费的效率。我们带着这个问题看了很多设计之后，最后在这个 Telegram 的 Instant View 里面找到了灵感。Instant View 通过积累大量的网站规则，理解对应网站的内容结构，从而使得用户可以在 App 里面按照统一的格式快速查看目标页面中的信息。这个方案中的格式内容标准化，和在当前页面的 快速即时反应给我们带来了启发。我们把通过算法筛选的内容利用 RSS 协议格式化以后预加载，然后设计了在当前页面快速打开的阅读层，解决了之前困扰我们的问题。那这里更多的是灵感上的借鉴，而非功能和场景的照搬。那第三点呢，叫做追本溯源，知其所以然。很多手机端信息流产品都有一个特性啊，就是当页面到达顶部之后，如果你继续向下拉页面，则会触发一个页面的刷新。这个交互特性是来自于 Twitter 的客户端，叫 Tweety。这个客户端的开发商已经被 Twitter 收购了。这个特性流行起来之后呢，越来越多的架构非纵向信息流的产品也采用了这一交互方式去触发刷新。其实这个特性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场景。从用户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最好的体验应当是不需要它主动刷新就可以看到最新的信息。比如说我装一个股票应用，我总不至于刷一下才看到一下这个股票最新的变化吧，应该是实时的。或者说直播应用，我肯定也是看到的最新的实时的信息。另一方面呢，因为没有纵向滚动的信息流设计，如果缺乏明确的提示，用户可能就很难知道你往下拉才能触发创新。那可能对于一个经常使用各种应用的用户来说，他可能会试一下往下拉一下，但是对于一些没有特别多产品使用经验的用户，他可能并不会意识到往下拉一下是刷新的意思。那如果我们可以追本溯源，找到这个下拉更新交互的源头，也就是 Twitty 的那个交互，知道它应用在纵向信息流里面，而且其实是在苹果的惯性滑动特性基础上建立的，也就是苹果你滑到头你继续往下滑还是能拉下来的，因为这是 iOS 的一个特性。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源头和它使用这样的特性的原因呢，可能就不会不分场景的去借鉴这样的交互方式。那下一点想说的叫做跨领域跨行业的借鉴。同样的行业中通常聚集着许多思维模式和思维习惯类似的人，那当我们需要借鉴灵感和启发的时候呢，我们应当尽量向行业外去探寻。盯着同行业的产品借鉴，很容易就陷入到抄袭的漩涡中，毕竟面对的是类似的用户群体，做的是类似的事情。深泽直人在设计无印良品的 CD 机的时候借鉴了换气扇，他在自己的设计笔记里面也说到过，当拉动电源线的时候，碟片像扇叶一样旋转起来，音乐迎面吹来，像风拂过脸庞。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也应该跨越行业或者领域去寻找灵感，最基本的也要做到从别的领域的应用里面去找灵感。比如说我们在做社区的过程里面，不仅在社区产品中观察学习，还要去看诸如新闻、图片处理、音乐软件甚至游戏里面，从里面吸取灵感。在音乐播放器里面点击喜欢，可以默认的加入音乐列表，这个特性就曾经被我们借鉴到社区的收藏功能里面去。如果说视野可以再开阔一点，不只在应用里面找灵感，而是可以去看各种各样的工业设计甚至更宽泛的艺术作品，那就更好了。据说 Snapchat 月后记坟的功能，这个灵感就来源于酒吧聊天，而 Twitter 的灵感呢，则是源于性格孤僻的杰克多西，就是 Twitter 的创始人，在收听警察监控广播的时候，对于警察执行任务时候的简单对话产生的极大兴趣。那最后想说的呢，是致敬和付费。我在上一家公司的时候，有一次我的主管冯叫我到他的办公室，然后看一款应用，说打算把它买下来，把其中的机制引入医患问答领域。我看一下说这个产品的 code base 跟我们不同，而且当时的整体业务逻辑还没有做完整，我就跟他说买了也没有太大用处，迟早要重做啊，不如就是我带几个人很快就做一个类似的东西。然后他当时瞪着我说，你去抄一个，别人怎么看你，怎么看我们，我们应该为这个创意付费。我当时觉得哑口无言啊，很惭愧。最终我们还是支付了一定的费用把这个产品买了下来虽然在一两个版本之后确实就完全重写了。所以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就当你从别处借鉴产品 idea 的时候，如果条件允许，不妨支付一些费用，不论是购买版权还是向社区捐款。最不济呢，你也应该是心存感激，在博客或者产品公关稿里面去致意或者去致敬，这样你把自己放在阳光下，不但光明磊落，也从这个一个角度上杜绝了恶意抄袭的倾向。毕竟恶意的像素级的抄袭你是不好意思拿出来晒的嘛。 OK， 写到这里，在借鉴和抄袭的一线之间，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度，不要不顾职业操守像素级的抄袭，也不要因噎废食闭门造车，多去思考自己的问题，带着自己的问题去透过别人的方案看背后的逻辑，把别人方案背后的方法变成自己的，而不是直接抄别人的产品特性。 最后呢，要记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给你带来灵感和帮助的人心存感激，表达敬意。在你的工作中，有没有从其他产品中借鉴灵感的经历呢？有没有值得分享的？不妨在留言中一起聊聊。